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对于很多星际迷来说，星空是神秘莫测、美轮美奂的，看到满天的星斗，看到浩瀚的银河，都会感到兴奋不已。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闫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拿着相机拍星星，为此他总是在夜晚将车开到偏远的郊区，仰望着满天繁星的夜空，用相机记录下当时的心情与震撼的场景。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闫一的故事。本是学习工业设计专业的他，为何突然对星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拍到令人震撼的照片，哪里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每次拍摄，他要经历怎样的虐心过程？寒夜的等待，通宵的忙碌，究竟是什么让他如痴如醉？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闫一讲述他拍摄星空的故事。 闫一是特别喜欢摄影是吗？ 对，也是业余爱好吧，算是 业余爱好。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大学的时候本来学的就是艺术专业，做了一些摄影的一些课程啊，还是自己那会儿就开始拍一些东西， 嗯， 然后陆陆续续的，然后就自己爱好，可能有时间就出去去拍一些东西。 大学的课程里边有摄影， 对， 一个专门的课程哈。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可能就是会上到这个摄影课。 嗯啊，哎，我其实特别的这个好奇，因为我们照相哈， 嗯， 我们管叫照相，我们不叫到不了摄影的那个程度，我们就是都是自己哎拿着手机也好， 嗯， 是吧，相机也好， 嗯， 大概看看那个说明书啊， 嗯， 因为现在好像也比较简单， 对， 哎，都连什么胶卷什么都不用了啊，都是电子的 数码的， 咔嚓一摁就可以了。 对， 那你比如说你们那个时候要学这个摄影的专业课哈， 嗯， 那都会涉及到一些什么内容呢？ 上专业课的话，老师肯定首先会给你讲一些基础的构图， 嗯， 一些色彩的运用，简单的一些机器的介绍，包括怎么拍摄的一些角度啊、时段啊什么的，最后再有一些那种包括后期的修片 啊， 这因为这也是一体的。 说修片哈，过去说有那底片哈， 嗯， 它有一个可以在那个底片上去操作的哈， 嗯， 所以修片是不是修那个底片？ 那您说在暗房里那种，就是水洗那种底片， 啊，对。 我们那个时代好像已经不用那个了。 你学的时候就都不用 那个。对，那会儿已经数码的了， 哦， 啊，然后就是数码到电脑里去用一些软件去校一些色啊， 哦， 或者怎么样 ，Photoshop 什么之类的， 类似吧。对 ，Photoshop 也用，嗯，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都可以用。 可是那你说就说在电脑里啊，就是现在包括咱们手机上啊， 嗯， 就是你用个软件是吧，嗯，什么都能调。 对 啊，你光不够补光， 对 啊，色彩不够调这个色彩， 对 啊，对比度啊，亮度， 对， 是吧？你觉得还有意思吗？那岂不是我随便拍一下哈、啊，然后我就到电脑里去调去呗，调到一个理想的状态，那这个照片它真实吗？它就不真实了。 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就是咱们看那些，比如说专业那些得大奖那些图片的话， 嗯， 它其实都是说有后期就是加工过的一个东西 哦， 啊，就是包括他们评委评分的时候，他也不会说就是。要求你完全不能用电脑，他们是允许一定的加工的。 现在是可以允许， 可以允许。 我记得前些年这个摄影界它有一个争论啊，有一些得奖的作品， 嗯， 被暴露出来说他修过， 嗯， 处理过啊，好像这个就是大家都不能容忍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那是不是随着这个现在这设备的发展哈、啊，技术的更新，大家也逐渐接受了这种？ 对，其实它都会多多少少，但是你不能太脱离了你真实的那个场景啊、 嗯、 就是你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这个一般是现在应该是允许的。 它也得有一个度。 对，它有一个度，对对对、嗯、你不能太去过了那种啊、 嗯。那就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嘛，我就随手拿起来一拍，甭管拍成什么效果我都能给修好了。 啊，那也不是，因为前期你对光的控制，因为它是一个一体的，你后期要想好我前期怎么拍、 嗯、 然后拍到什么样的明暗度、 嗯、 我后期调出来可以好调。 嗯， 如果你前期拍坏了，那后期可能就有的 不可能调得很理想。 对，就不会调得特别好了，它是一个一体的 啊、嗯、所以说技术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你首先得拍好、 啊、后期只是一个补助吧。 哎，它 有一个天花的东西。 对，得有基础它才能去调好。 对， 其实这跟化妆好像也有类似的这个地方、 对对， 你如果是基础好的话，你稍微的画一画就很漂亮。 对， 如果基础差的话，反正你用尽一切办法画到特别的深的特别浓的程度，可能也不会达到那种特别理想的效果啊。 其实还是追求一种自然的那种美、 嗯、 然后后期稍加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下就说到修片这了哈。其实要学摄影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更基础的东西，像你说的构图、色彩， 嗯， 哎，这个你怎么取景？ 对 对， 这都是挺重要的。 对， 同样的一个相机拿在不同的人手里，它有可能最后哎出来的作品就完全 感觉是不一样。对、 嗯、 对，同样一个景，可能每个人拍出来，他心里想的什么样，他都不一样，拍出来都不一样。嗯， 哎，你比如说，就是咱们从这个简单的说吧，从这取景说吧， 嗯， 哎，一拿起相机啊，包括拿手机拍照也好，你就得。 嗯， 在那个框里边，你得把这个你想要照的这一部分，反正你得都给它安排好了。 对， 这有什么基本的原则吗？你比如说哪儿到哪儿是什么样的比例，有没有什么就是大家都能够记得，你就像口诀一样的那样的东西？ 如果说老师教那会儿呢、他会教你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告你一些什么黄金分割点呀、这种的。你比如说把这个画面放在黄金分割线上， 嗯， 就可能从大众的视角来说就是稍微舒服一些， 就大家看着都比较舒服。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整体感觉比较舒服。当然就是随着你后期你慢慢的熟了，你会融入自己的一些感觉一些想法、可能就偏离它，不一定按这个来， 不一定非得那样。 对，可能我一张人我照半个脸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哎，你这一说哈，这里边其实好多需要我们去说明的啊。你比如说那黄金分割线啊， 嗯， 咱们拿起一个这个镜头，看到那个取景框呢，里边就是一个四方块啊， 对， 长方形吧，一般都是。 对对。 那在哪个位置大概它是那个黄金分割线呢？ 它现在好多相机啊，它会有那个辅助那个线， 有一个里边 是。对，它有一个很多十字的那种交叉线，它会告诉你有一个点， 嗯， 就是一般的话，你把这个主要物体呢放在这个点上， 哦， 然后基本就会 就是那个小四方块的那个框块。 对，它有很多那个十字线啊，交叉点的那块， 哎，把它放在是靠中间呀，还是靠下边一点，还是靠左一点，还是靠右一点的？ 这个看物体的大小啊，有远近吧。有的时候一般，比如说你可以放在偏右下角一些。 哦， 啊， 其实它有一些大致的原则，是吧？ 对对对， 你把你要拍的那个主体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什么位置 啊？这也很重要。 对， 有的时候就会避免那种头顶天了，或者说拍的这个人他的这个感觉就不对了啊。 对对对， 有的时候会本来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然后你这个角度拍的不对吧，你会显得他矮。 对，俯视仰视它也有一定的很大区别。 对， 啊， 还有取景是吧？你这个 框里边你到底把这个主体放在什么位置，哪是和它相配合的，它构出图来以后最起码让人看着顺眼不别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对， 色彩这方面是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就比较少了，就是它是什么颜色那你照出来反映在镜头里也就是这样， 看你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是你想表达一种比较色彩比较艳丽的东西，你就按照它真实的，比如说它比较就艳丽，就按真实的拍，然后后期可以稍微强调一下这种色彩的润泽度对比度，它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就如果你会想拍一点比较就是比如说很多那种单一色的或者黑白的，那种也是另一种感觉， 就是你拍的时候可以是彩色的，然后后期处理可以把它处理成黑白的也行。 也行，对。然后如果说你特别明确，我就是拍黑白的，相机都有那种模式。 也可以转到那黑白的模式。 它拍出来就是黑白的。 哎，所以现在这个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吧，就是让摄影这门咱们管它叫技术也好叫艺术也好，它可以离我们的生活更近。 对。 哎，现在人人都可以发个自拍， 对 吧？你走到什么地方去旅游，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看到的景色拍下来，然后分享在比如朋友圈啊，跟大家来一起欣赏。 其实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把这个摄影跟大众的关系拉得更近了。 是， 以前说我想照个相，可能你要花上万块钱，先得买个机器， 对吧？ 对， 没有现在这么数码包括产品这么方便了。现在其实大家随便就可以拿手机照个相。 对，那个时候你买个机器，然后还要学怎么对光圈， 对， 怎么调焦距， 买胶卷那会儿。 哎，对。那个时候可能很神秘啊，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和练习才能掌握的一个技艺，像是那样的一种。 对人可能没接触过，有一点神秘感，就感觉是比较复杂。 嗯，哎，我看了一些这个介绍你的一些资料，说你特别喜欢拍星星。我不知道你这个拍星星，你是就是看到星星那种星空特别美的那个景色，你去拍那个星空啊？还是说像那个专业的天文爱好者一样，你专门拍那个比如说月亮啊、火星啊、这种那个太空啊？ 那倒没有，多半还是就是拍自己这个星空，就是一个业余爱好吧。 拍星空啊， 对， 流星雨什么的照吗？ 很多能赶上，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晚上去拍，去北京的一个郊区，就是很远，然后呢突然就发现天上那种满天的繁星，而且都能看到银河。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小时候脑子的记忆里，大家小时候在家乡可能看的星星比较多，到北京啊或者到大城市来很少能看见那么大的满天繁星。然后其实当时就有一点点震撼，比较喜悦， 上瘾了。 对对，就是其实那种喜悦就跟是小孩子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天真的那种喜悦。后来呢就慢慢的觉得哎就会拍的比较多 啊。实际上那次不是专门去为了拍星星， 对对，那也是偶然一个机会啊， 这个去玩去了啊，然后赶上。哎，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想拍那个夜空啊，但是我就拍不出那个效果来，包括拍月亮啊，前一段时间不有那个什么超级月亮啊，超级蓝月亮， 对对， 还蓝血月 啊， 我们也想拍出那种效果来哈，但是真的拍不到啊。我觉得我那手机其实那个镜头也挺大倍数了哈，功能也挺强大了，真是家里那个相机哈，我觉得也挺好的了，但是我拍不出那样的效果来，包括就是那星空的那个效果 啊， 那个是不是如果要拍这种的话得需要经过一些什么特殊的处理啊，或者说你得用一个什么特殊的设备 拍星空？其实有两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第一就是晴天，你不能有 晴朗 云，对对对 对。 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没有光污染，所以说咱们在城市是肯定是不行的。比如说我在国贸，我想拍个星星，那就比较难。 你说的这个光污染是什么？ 包括城市的灯光、路灯、汽车灯，就是这种城市的光污染。 那就得到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那个 自然状态，就是没有这么多的路灯啊。 对对对。 啊、哦， 所以说我们基本要盘行就得去，比如说是我们总去门头沟， 嗯， 还有什么怀柔，就是大晚上开车到那边， 哦、站在山顶上。 嗯，也不一定是山，反正那边就很少有光了，你会看得特别清晰。然后你用相机架在那儿再去拍的时候，也会就呈现出特别清晰的一个状态。 哦，就是不能周围有太多的光。 对对对， 这个只有天空是星星在闪着光。 对， 那比如说那个相机什么曝光速度啊之类的，那也要调吗？ 对，这个要调，因为每次去的话，包括前一段我们也去，就是大冬天，然后呢，光调那个可能还得调个半个多小时，你就调 是吧？ 调出来最好的一个状态，一个清晰度，然后才开始。再开始照， 嗯嗯，所以这个能把这个星星拍好，其实也不容易， 不太容易，反正 那个像你说经常去门头沟啊，去拍这些，那就都是荒郊野外啊，大半夜的是吧？ 对， 那个也挺危险的，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一般最少是两个人一块儿去吧。 哦，就是夏天去，其实我们还不错哈、啊。 嗯， 晚上也挺凉快的。 嗯， 听说你们大冬天的也老去，为什么非得冬天也去？它在冬天的星空是和夏天是不一样的，是吗？ 有一点不同。 嗯， 因为就是最近赶上了，就兴趣比较大，就总去。 嗯， 然后冬天可能就是相对说就受罪一点吧。 对， 就是真的是挺冷，我们也不能说戴大厚手套，因为他就没法操作那个机器了。 哦， 啊，然后就在那儿冻着，然后光着手，然后去操作那机器，确实是比较冷。 你比如说这一次哈、啊，你得拍多长时间？一晚上？ 也不用，我们大概一般可能八点多到那边。 嗯。 然后拍到十一点多，也最多也就到十二点就回来了啊、 嗯嗯。拍完的这个照片，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是把它作为一种资料呢，还是作为一种这个欣赏呢？ 我们一般拍，可能最近拍的那种就是延时摄影的比较多，就是最后，比如说我们十秒一张，十五秒一张，拍完以后、一共拍好几百张。然后我们最后用那个后期把它叠在一起，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视频、 哦、 就是星空 一个动图， 对，动态的视频。 是这个东西把它加工出来，你不管是动态的也好，还是说这个一张一张的也好哈，它最后的去处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个人爱好，说照完了以后啊，我把这个照片留在我的电脑里啊，或者说把它冲洗出来， 嗯、 放到我的相册里，然后放到家里去挂起来呀、或者是放到这个柜子里收起来呀，作为一种收藏，还是说这个照片你拿出去，它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哦，这个我这边可能是个人喜好比较多，就是纯个人爱好。 哦、 可能因为我们老去的一个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他是国家地理的前沿摄影师， 嗯、 他可能用于这些会有一些商业的用途 啊。对啊，人家是他是给比如说给投稿是吧？ 对对对，他会投稿获一些奖、 哎投稿以后有稿费。 对对对， 哎，参加比赛啊，是如果获奖了， 对 有。奖金啊， 对对， 你呢？你干这些事儿吗？ 我基本上现在还就处于纯爱好阶段， 还是就是都自己留着， 对自己留着 啊， 自己没事儿看看 啊，也不是靠这个来去做你的工作， 对对对 啊，而是一种纯粹的业余爱好， 业余爱好，对， 这个业余爱好是打从上学的那一阵儿就开始养成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对吧？ 对，因为上学那阵儿可能相对时间比较充裕一些，就是、去的比较多。后来参加工作以后呢，就是出去老这么玩的机会不太多了啊。然后有机会呢，就去拍一拍。 嗯，主要还是旅途当中的一些这个记录，一些感悟。 对，对，对，对。 嗯，那你的这个就是工作这方面，那你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做那个舞台美术设计、 哦、 啊，我是那 舞台美术设计， 对， 那跟你的这个学的专业是相关的， 差不多，因为我大学可能学的是工业设计、然后后来就算是稍微改行了吧、就是偏到这种舞台美术这种设计， 舞台美术会接触到很多方面的东西，它主要是针对舞台剧呢，还是说所有的这种那个作为舞台背景的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边？ 其实做的都比较杂也，也、就是都包括，包括一些商业的，比如说是发布会啊，这些舞台啊、环境呀、这些都有。 都需要它有一个，说是装饰是不是有点太小一点了，它得让这个舞台有一个整体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整个的氛围的营造，说白了、 嗯、 啊，包括从你的舞台的第一舞台的造型， 嗯， 然后背景，以前可能就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可能还是通过比较造型比较多，从我们看春晚也能看出来了、 嗯、 之前的春晚比较老，就是造型会比较多， 就是用那个比如说什么、 啊、结构 啊， 对对对，结构啊、 哎、 做的， 然后它放在那儿也可能会动哈，也可能会不动， 对对对，它限制性比较大 啊、现在是用那个 LED 屏幕比较多、 哎、现在基本上咱们的那种基本技术都是用 LED、 嗯、 它会更丰富， 嗯， 更多的画面， 很多的背景，很多的画面就直接在那个 LED 那个大屏上去， 对，直接呈现出来、 现在好像那个屏也不仅仅限于背面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屏，而且好像它还有一种 环绕 的， 包括地面的，包括顶上的、 啊、 它现在就是技术也很多、 就是、三维立体的那种感觉， 整个就是把这个空间都可以选得非常好、嗯、 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嗯、 对，它也是一个发展、 你比如说你这个摄影哈，它也不是说完全和你这个工作都脱离的，你像你说的你摄影的，你刚才讲的照的那个星空， 嗯， 叫什么岩石拍摄 啊， 岩石摄影、 嗯、 几百张拍下来，整个这个星空它是一个做成一个动态的， 嗯嗯， 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动态的这个东西你融入到这个 LED 的这个屏幕的这个显示的这个片子里边， 嗯， 它整个的这个舞台上就会被你营造出一种星空的感觉， 对对， 嗯， 它其实跟这个设计还是有相关的嘛， 嗯，你会把你平常摄影的这些作品运用到你在工作当中的设计里边？ 嗯，直接作品可能不会，但是其中的一些灵感可能会运用到、 哦、 就是包括之前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给一个珠宝品牌， 嗯， 做一个它的一个新品的发布会， 嗯， 然后客户那边当初的要求就是要营造一个比较梦幻魔幻的一个空间 啊、哦、 然后我一下就想到了我那次去看星星那种感觉， 哎哎哎， 然后呢我们最后就把那个整个的屋里装饰成就是天上整个挂上丝绒布，然后用那 LED 灯小灯做，就是营造出天空那种感觉， 哎、 嗯、然后配合上一些光，整个打造出那种环境效果，最后还比较好、 嗯、 可是比较满意啊、嗯、 哎，像你们这个专业，我其实在一些影视剧里边其实是不是也能用得上，他有时候拍摄的那个也不一定都得是那个实景， 对对对， 也会有一些营造的搭出来的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很流行的就是大家都在看的一个电视剧，那个靳东演的那个叫《恋爱先生》 啊，我最近也在看 他的那个办公室，那个看牙的那个医院里边， 对， 那个他完全都是用这种材料啊，还有灯光啊， 对， 还有造型营造出来那种，那像是应该算是一种未来感吧。 对，他那个拍的就是有一点科技未来感、啊、 哎，对，就是说现在既然他能够拍出来，也就是说在设计方面你们是可以实现那样的效果出来的， 应该是可以实现，包括现在这种全息技术呀、啊、这种、 哎、 嗯，都是可以实现， 嗯 嗯， 什么激光啊，是吧？ 对对、 最早的这个舞台上打激光，我们印象就是几束光啊，然后它会晃来晃去，闪来闪去。 嗯嗯 嗯。再后来，它能够打出一些，是打出一些图案。 图案、 哎、 对，文字、啊、 蝴蝶呀、啊、花啊这一类的、嗯， 包括它最后能呈现出来，就是把一个人能、 哎、 能打出来， 这是就复杂了啊。 对， 就是用那全所谓全息技术。 全息对、 嗯，它实际上最后那个形象，它有可能它站在演员旁边的立在演员旁边的一个形象是一个光， 对， 营造出来 是一个假的， 哎、对、 嗯， 但是它很丰满。 对， 看着跟真的 也很真实。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日本的一个乐队 X Japan 那个他一次演唱会，他就是把那个主唱给打在舞台上，那种实际上是假的， 对， 是这跟真人一样在那唱，跟他配 一个虚拟现实的 东西，对对对， 所以这个 虚拟现实， 你的这个美术设计其实它的这个路子是很宽泛的，可以应用的领域是很多的。当然从事这个行业肯定不是说一帆风顺，在这个从业的过程当中呢，闫一也会有很多的这种迷茫和挫折的时候，也会有过失败。 对， 那更多的故事，我想啊，咱们留到下一期的节目当中，请闫一再继续跟大家的分享。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